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，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 不禁伤我的心。

尽伤痕，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天对之恨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夜难眠，往事忽隐忽现，心在痛，对你越陷越深。这一天对之恨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这点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

往事历历流动我心，原谅我不得已的告别，我只想要飞得更高更远，请记得我的美，请记得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午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。无奈这一次真的要离开，借口依然那么难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你。我也曾付出过一切，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无言 Love。